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五，又到星期五了啊，感觉好像这年刚刚过完，怎么又要放假了？哎，没有没有，明天还要上班呢。但是，我们周五的这个惯例还是要继续下去啊。读书是一种习惯，不管你是上学还是上班，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这是我们职场帮帮团从去年开始的一个固定的安排。那么进入狗年，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来推荐好书。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湛卢文化的编辑伟京。伟京你好。 香露老师好，大家过年好。 嗯，在请伟京跟我聊今天主推的书之前啊，首先想问一下伟京啊，过年这几天你看书了吗？ 过年这几天还真看书了。 啊，是看跟工作有关的，还是看跟自己兴趣爱好有关的？ 跟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关吧。 嗯，什么书啊？ 是有一本叫《蓝血时节》。 蓝血时节。 对，这是一本老书。蓝色的蓝，血色的血，时节，十个杰出的人。对。 哦，是讲英雄吗？ 有点英雄的意思，因为他们当时是一个处在战争时期。 嗯。 然后他们从一个战争时期，然后跨步到商界。 嗯。 然后他们自己身上的这一些技能、个性，然后在商界的这种的发扬。但是我这儿刚开篇儿，据说后面可能比较惨。 嗯， 但开篇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个人的身上那种说服力、影响力都是很吸引人。对， 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类的？ 有点纪实，对，纪实，但是它的那个写法其实是蛮精彩的，有点像小说那种的感觉。 什么年代的？哪个国家的呀？ 美国的。 嗯。 这个年代是那会儿是二战，还是好像是二战那会儿，还是那会儿了？ 反正写的是真人真事，是吧？ 对对。 就是他们从士兵，或者说呢军人。转型到商界， 对对 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是吧？ 是的。 哦，还真是不容易啊。 嗯， 那职业身份的转换是吧？ 对， 而且也都是很杰出的人物。 对， 你看完一个姑娘看完是什么样的感觉？有点像看那个战争片的感觉吗？ 我这是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他那个就是将军，他可能就要说服别人，让别人来雇佣这一帮。就是将士说为什么说你能够我作为一个将士能在商场里面做得很好，在这个过程里面，而且他在这个之前还要再来说服这一些将士，告诉这些将士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觉得他的那种的口才，他的那种的想法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对， 其实每年都有很多人退役退伍转业啊。 对对， 你觉得适合他们看吗？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嗯， 对，可能后续有一点点沮丧，但是说前面就是每个人他身上的那些出彩的点其实是可以给到我们每个人启发的。 嗯，好，回头有机会我们好好的来说说这本书哈。其实看书就是这样啊，很多人看书呢都是听别人介绍啊，听媒体的宣传，还有就是从书里啊又引发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兴趣点，然后呢再去找新的书啊，就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哈，推倒一张骨牌可能后面还有很多的书等着你来阅读哈。这是你看的第一本哈，还有什么书啊？ 还有一个是阿米巴经营， 嗯， 就是这个是讲的稻盛和夫他们来帮一些公司来做一些转型，用他们的一些经营理念灵活的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嗯， 对，都是让一些比如说之前日航，然后他可能处于一个 亏日本航空， 对，处于亏损甚至都要破产的一个边缘，然后用他的这一套经营理念来帮助这个公司获得一些成功，对，重焕生机。 你为什么想看这本书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公司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机制，我们现在也是项目组织嘛，然后在这样的一些环境下，可能我在想的是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对我们组内的一些发展各种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启示的。对， 你们组都要看这一本书吗？ 不是不是，这是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一个，对，然后就来看一下这本书，学习一下。 那过年这几天你是通过什么时间来看书呢？ 就是茶余饭后，然后有点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都躺在床上了，然后在那儿看一会儿。对， 出去玩的时候会带上吗？ 今年没怎么出去玩，但是说如果我出去玩的话，我可能身边要不然就带一本书，要不然我的手机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书的。对， 你觉得过年期间或者是休息期间看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因为我这边是跟我们的组内的朋友们有一个赌约，就是每天我们有40页的读书计划，然后说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读书计划刺激我们彼此去看书， 就是你的同事之间有一个赌，打赌每天要看40页。 对对， 不看呢， 不看就发红包，然后发其实红包也特小，就一共10块钱发两个，然后另外两个人看了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抢这个红包，如果抢得大其实大家心里特别的乐呵。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这个赌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从去年的下半年，通过这个赌我们其实每个人的看书量就去年的下半年到现在应该都是50-60本。就是都是在就是这种有时间的这种空档的时候。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很好啊，可以适合很多的公司或者小组啊， 对， 或者是团队是吧？ 对对。 哎，回头我问问我们部门看可不可以试验一下啊？ 对， 我们不发10块钱的，我们发200的，刺激一下。 把我也加进去。 好，那这个平时工作很忙，放假了有时间看书，和平时忙的时候看，你觉得感觉一样吗？ 感觉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放松，就是不像平时那种我可能想着说我得看书，但是又想着说我手头还有很多的事情，这会儿你可能那一方面的压力就会稍微放下一点，所以说这会儿更轻松一些。对，读的也就是可以天马行空的读， 就没有什么压力。 对， 以要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心里还惦记着挂念着什么事情啊。哎，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春节期间有没有阅读哈？您有什么样的体会，也可以啊，适当的跟我们来交流交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叫《深潜》啊，不是一本潜水教练啊书教材，不是啊，也不是聊运动的啊，聊什么呢？聊怎么重塑你的个人品牌。首先请伟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谈的是什么内容。 这本书就是作者多利·克拉克，然后他呢是本身是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的兼职教授，然后他在自己呢也是美联社财富杂志公认的品牌专家，然后纽约时报也将他评为个人重塑专家。他通过这本书主要告诉我们怎样用10步的方法来重塑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品牌。 就是我理解他所说的重塑个人品牌啊，包含什么呢？包含可能你想要换一个工作， 对， 是吧？ 嗯， 你要开始一个新的职业，征程。 嗯， 还有呢，就是说，你怎么在你不同的这种技能之间啊实现转换？ 对， 是吧？等等，以及呢，就是你换了工作之后，如何快速的进入这个角色啊？ 嗯， 你的品牌迅速的在新的环境当中啊传播开来等等嘛。那么他说的这个十步啊，我们不像教科书一样啊一步一两步三步的跟大家念啊，我们把书里一些精华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想要进入一个新的职业，很多朋友啊他是有不同的出发点的。比如说书里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如果你忍受自己厌恶的工作或行业已经很久了，肯定超级渴望早日开启人生新阶段啊！你看，这是一种就很不喜欢我现在的事儿，我要换工作，是吧？那么他说，有一位女客户，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做了14年的兽医，全凭一个人单打独斗。他说，14年来，一周工作7天，24小时随叫随到。作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卖力的人，就连医生和律师也不会这样吧。那么当问起他的职业抱负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他说我再也不想看到任何动物了啊！他想要马上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方向，但是呢职业专家规划专家跟他说，你等一等，因为他觉得你现在啊下一步的行动连想都不要想，应该给自己放9个月的假，补偿你过去14年都没有休的假期，休完之后明年9月份再来找他。因为你处在一种精疲力尽的状态，那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创造性思维的。第二年当这位女士重新找到这位职业咨询师的时候呢，她变得既放松又有活力。那职业咨询师说，他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一个创意十足的新职业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为动物健康和公共卫生领域服务的国际兽医。国际兽医，那为什么会让他觉得又有这个动力了呢？这份工作可以让他在世界各处旅行的时候救助动物。哎，这职业听起来挺新奇的啊。他的本职工作专业技能没有落下， 对， 同时也有很多的新鲜感， 嗯， 也没有那么的疲惫了， 是的， 对。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是讲休息的时候啊，你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状态， 嗯， 你当被工作压抑的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出的选择未必是那么的明智的。不知道韦晶你有这样的体会吗？ 我觉得作者说的这一方面特别的在理，当时编到这一块的时候也觉得，哦，是应该有时候要给自己喘喘气， 嗯， 当你喘完气以后再回头放松一下，嗯，你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 所以我觉得作者的一个高明之处呢，他并不是说跟你马上把方法呀， 对， 把后面我们要说的这些跟你列举出来， 嗯， 第一句话就是说先歇会儿吧。 对，是，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说如果各位朋友您对于现在的工作感到特别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话，那最好不要去想接下来干什么，嗯，啊，最好睡几觉， 对， 最好出去玩一 玩， 哎，对，好，玩过之后我们进入正题哈。 好， 哎，要想进入一个新的职业，我们该做哪些工作呢？ 我们首先呢，我们应该先洞察一下，就看识别一下我们的职业起跑线到底在哪儿，这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反思。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要去进行下一步，就是要去探索， 嗯， 来探索一下我们想要聚焦的职业方向。 嗯， 就像刚才香露老师说的，我们休息一下以后要回来开始要做正事儿了，这时候可能就要做一些幕后的调查呀，然后比如说做一些职业访谈这种的事情。 职业访谈， 对， 听起来好像是调查人员或者是新闻记者干的事儿。 对，这个词听起来很正式， 嗯， 但其实作者的一个点是在于说，通过你跟这个，你想要去的那个行当的人去交谈， 嗯， 去交流，去咨询，你去获得更多的关于那个行当的一些真实情况的一些了解。 哦， 对， 你看现在马上要进入这个节后的求职招聘高峰了， 哦，对。对， 所以作者并没有说你怎么去投简历， 对， 而是说在投简历之前， 你 先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嗯， 那怎么开展这个职业访谈呢？ 他这个就是主要有一个点是在于说你要提出这样的一些好问题， 嗯， 就是找到这个合适的人以后把一些问题来提好。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见到一个别的行当的人，我直接问他说你能给我一份工作吗？如果人家不愿意答，那可能这话茬就一下，或者人家说不能，这话就接不下去了。 嗯， 然后这时候你需要用一些好的问题来了解这个人所处的行当。比如说就是你们这个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你主要每一天是在做什么，或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这个职业访谈很重要啊。作者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叫卡伦，他原来是做律师的，后来转型到大学里做职业生涯规划。 嗯， 那么他要求他的学生至少完成四次职业信息访谈，并且向他报告。 嗯， 他说有的学生过来就跟我说，我想去高盛投资公司工作。他说那这个选择不错呀，不过你跟这家公司的人见过吗？他们会说谁也没见过，但是呢这份工作特赚钱。于是这个卡伦就跟他们说也没错，但他们每周工作120个小时，你试过凌晨3点跟客户谈判吗？或者是谈业务吗？所以作者说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职业信息访谈存在一种风险，如果你对此不太在行，或者没有能够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很可能会毁掉这种珍贵的人脉关系。嗯，很重要哈。 嗯， 那么刚才伟金谈到了要提出正确的问题。 嗯， 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模板啊。 对。 下面我们模拟一下啊，模拟一下。包括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你要找一个业内人士，然后你问他在工作日你典型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一周是怎么度过的。如果职业安排没有什么，没有那么日常化，那你就说说你最近都在干什么。还有就是你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一部分呢？你不喜欢的是哪一部分啊？怎么才能够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怎么才能够在你的这家公司取得成功呢？后面还有很多啊。那首先我想问伟晶啊，你有没有问这些问题问过别人，别的行业的人，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回答？ 我正好是在春节期间问了，因为春节期间家里人都团聚在一块儿，然后我的一个表弟今年也是刚开始工作，然后我就顺口就问了他几句，可能没有作者问的这么的详尽，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呀各种，他可能就跟我说的是就是在机床工作。 机床？ 对，我一听这个机床，我可能就想到一个厂房，然后那种电石火光，就是那种的操作。我可能把我的这种的想象然后跟他说，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会很忙碌。 嗯， 然后就问他这是不是很累呀各种，他就跟我描述他的一天。 嗯， 他说特别轻松，而且是上一天休一天，然后即使上一天班然后也特别轻松。他说因为说现在的他的那个公司的机床很多都是编程好了的， 嗯， 人可能只是在旁边辅助一下盯一下就好了。通过这样的一些沟通以后，他可能就打破了我一开始对于机床的那种的想象。 嗯， 对， 就是不像原来咱们自己做模具一样。 对对对， 要去车呀， 对， 它有很多那种工艺啊，还有什么弦啊等等。 是 现在就是说一切是电子化， 对， 自动化了。 对， 那他每天就是负责安键吗？ 好像是安键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有时候稍微做一下程序相关的。对， 好，那他喜欢这样的工作吗？ 我感觉他还蛮喜欢的，因为他的空闲时间很多。 哦，他喜欢的是这个工作所带来的空闲。 对， 那空闲之后他干嘛呢？ 他忙着跟小伙伴们吃鸡玩游戏。 哦， 嗯， 那目前来说他的这种职业规划 还没有 建立。 对，刚刚开始。 嗯，但是至少让你了解了这个工作是吧？ 对， 了解了。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你应该很好的规划好你的空闲时间。 对， 以免日后是吧？ 对， 伤悲。 是，这个应该跟他说一下。 好啊，那么接下来我来问问伟晶这几个问题哈。 嗯， 伟晶是这个出版公司的这个编辑哈。 对， 那可能很多文学青年也希望啊做你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是？ 嗯， 好，那我想问问在工作日你们的一天或一周是怎么度过的呢？ 嗯， 其实我们的一天一周工作还蛮丰富的。 嗯， 我这边呢，是因为每家公司它对于分工这种职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这边呢，可能说我的一个星期，比如说我昨天开始上班，我可能就会催稿， 嗯， 催译者的稿子，催作者的稿子，然后来做今年的年度计划。然后同时我这边还有一些项目的，就比如说像《深潜》这样一本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书，做这本新书的一些策划的工作。然后在平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营销的考虑，怎么来投放，怎么来推广。 营销是指的是做 后期的宣传。 宣传， 对。然后、 不是打广告那种 不是打广，因为出版界就是正式打广告的还是很少的。 对， 然后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本书，有效的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来产生兴趣。然后包括说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考虑到跟跨界的合作，然后跟其他的品牌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件，来提高这本书的影响力。对，可以说是从一本书开始，其实产生了无限多种的可能。 那这也就是说方方面面你都要做。 对， 选题呀、找作者啊、找译者呀、然后还要跟他们催稿啊， 对， 是吧？ 对， 加快进度啊。 嗯， 包括书出来之后或出来之前的这种营销啊，要做好配合。 对，我们有团队在后，比如说在一个项目组里面有文编，他可能负责一本书这个文字的编加，然后策划，就整体的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些包装，然后营销的同时主要负责这种我刚刚说到的推广的这一块。 嗯，好。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做图书策划编辑的话，听到刚才的内容是否还感兴趣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可问问伟金啊，你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一部分，最不喜欢哪一部分呢？ 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说从一本书开始认识一些特别先进和前沿的一些思想。用我们公司的有一句话说的是跟最伟大的头脑共同进化。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喜欢的一部分。包括说刚刚说到的从一本书开始有无限种可能，这也是我喜欢的一部分。 最不喜欢的。 对，我最不喜欢的一部分是在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跟时间做一些较量或者是妥协。因为在这个过程里，比如说一本书它的某一个时点是最好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各种的一些盘整，就会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冲突。对，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很残忍，过得很快。 哦，我都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跟时间赛跑。 对对。 对吧，有的时候会很忙。 对对。 压力会很大。 是的。 是吧，但也有的时候呢会空闲一点。 对，稍微的喘喘气这种。对。 这就是说没有每天都按部就班的那种感觉。 对。 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或者说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嗯。 哦，这是你不喜欢的一点哈。 是。 好，还有就是这个职位级别的平均薪资有多高。你看刚才是吧，很多人说的这个高盛这样的投行特别赚钱嘛。 嗯。 啊，这是那些大学生的想象，是不是？ 对。 那在你们这种行业，职位的平均薪资是怎么样？ 其实看这个薪资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招聘信息。 嗯。 然后在招聘信息上，我们能够看到像编辑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岗位，它的薪资，比如说5000多、8000多、上万的都有。而且除了这样的一些薪资以外，可能每个公司对于最终的年终考核也有不同的一些标准。 如果说一本书特别畅销啊，根据你们的了解，这种畅销书的编辑，他们的年薪大概有多少？平均啊？ 这个也不好说，可能有时候是，至少上20万。 嗯， 我这个因为每个公司对于说，我到最后这个畅销书跟编辑他的考核之间的挂钩怎样来对等，这个的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说，你如果说这本书的销量真的很高，你编辑可能从中就有多少多少的直接的提成或者是怎样。有的可能是你年度计划有一个年度的走马样，你这本书虽然是很好，但其他的书不见得特别的好，也就是说意味着你的走马样不一定能够达到标准， 这样的话对于你最终的那个绩效也是有影响的。 嗯，好。 嗯， 我们再问到这儿啊，估计一会儿就要问出隐私来了。那么有些就不方便公开的来说了，但是大家在底下， 嗯， 既然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嗯，那么你就可以有侧重性的来问啊。所以作者的这种方法就是说，找到一个在这个行业里的从业人员， 对， 然后呢向他来打探，是吧？ 嗯， 其实打探的除了有行业，还有这个公司，是吧？嗯，那可能在这个问题的列表当中，还可以列出很多的来， 对 啊。嗯，这是作者谈到的这个做调查研究。好，还有哪些方法？ 嗯，再往下走的话，我们就是要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职业路径。 嗯， 就是我们到底合不合适。我们已经打探好了，说觉得那个行当还不错，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试一下。 嗯， 想着方法去尝试，说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我们， 要测试一下。 对对。在这个深浅中呢，作者也提到了几种方法来做一个测试。一个呢就是说当学徒， 嗯， 你为别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做志愿者。 嗯， 然后他也在书中提到了另外的一个公司，就是说这家公司就是可以来为你提供这样的一些职业体验的经历。 嗯， 你可以服务，你可以通过他们，你比如说他在书里面提到有人想成为农场场主， 嗯， 然后这个公司就来安排他到一家农场来做两天的体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自己到底合不合适。 哎，当然这本书呢是美国人写的啊。 嗯 他们可能也有一些美国的这种职场文化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比如说他谈到的当学徒， 对 啊，当学徒是谁去当学徒？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是一个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的是数学和经济学专业的人，去哪里当学徒呢？去一个餐厅当学徒。 嗯， 我不知道现在咱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但是他的例子最后是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而且他成功了啊。 对。 还有呢，就是做志愿者。 嗯， 换句话说实习吧，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此外呢就是说模拟工作体验啊，模拟你的工作体验。这里面具体是怎么完成的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刚才那个哈佛大学毕业生的例子啊，他叫张柔安，其实是翻译过来的啊，他不是中国人啊。他进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客户呢是保险公司和电信公司等等，特别忙，干了两年，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理想的工作，这份工作难以让自己体会到那种及时的成就感，他总是参与配合完成各大项目的某一部分，但是他觉得虽然很忙，但是对客户没有什么帮助。他对什么感兴趣呢？他在上大学期间啊，在哈佛学习的时候呢，被大家叫做巧克力曲奇女孩。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烹饪很感兴趣，所以他决定放手一试。他就发邮件给各大名厨，实际上呢，他说我并不认识这些厨师，只是仰慕他的名声。他在邮件里是这么说的，虽然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培训，但是我很热爱烹饪，也很有兴趣进入餐饮业，而且我愿意为此接受任何职位。这是一个为梦想， 对， 敢于挑战，敢于尝试的年轻人。 嗯，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来说说他怎么在这个餐厅里面当学徒，并且开创了自己的品牌的故事。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 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深潜》，实际上呢是告诉大家怎么做职业的转型。那么想要从一个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行当转型到一个你不熟悉甚至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工作当中，你应该怎么来重塑自己的能力、信心和品牌呢？这本书有答案，有方法。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张伟晶。伟晶你好。 向路老师好，大家好。 哎，你叫我向路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书里所写的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啊，怎么转型去做学徒的故事啊。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但事实上呢，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你不妨可以从学徒开始做转型啊。那么有一次啊，一个波士顿的名厨在收到他邮件的第二天哈，正好有一名餐厅员工就离职了，于是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张柔安。后来呢，面试很成功，他就获得了这份工作，从最底层的助理厨师开始，他跟着副厨师长一起工作。那么对方呢，培训给他讲解食谱和各种需要学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安设备，怎么摆盘和装饰。3个月之后，他升职成为一名正式的流水线厨师。他说转型并不轻松，厨房里多是脏活累活，非常考验体力，而且他是个女生啊，女汉子。他说那些活啊特别的繁琐，那么也给我带来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张柔安很快就确定餐饮业就是他心仪的行业。他说，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对一位从事咨询业的朋友说过，我很开心身边围绕着一群真正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做菜的时候，我想的不是自己能赚多少钱，而是出于真心的喜欢，想尽力做好这个。后面的故事我一会儿再说啊。其实我不知道伟晶，你听完这个 他的讲述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他的经历有点像我们的下面的一本职场的书，作者提到的心流， 嗯， 就是在我们下一本职场书《这才是我要的工作》的这个书里面，作者提到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心流这块很重要， 嗯， 对，就是他像刚刚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姑娘说的，当他真正的热爱这份事业的时候，他会尽力去做好，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对。 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想在餐饮领域创业， 嗯， 对吧？ 对， 你创业就是开个店， 对。 那为什么不像他这样先从学徒开始呢？他后来也创业了， 对对。 那么在学徒的时候，他就会充分的体会到这个行业有多么艰辛， 对， 有多么辛苦，是吧？ 是。 好，那么他后来说，他说，我觉得跟做咨询师创建一些什么电子表格感觉不同的是，在厨房里工作能够带来直接的及时的反馈。比如说做一份法式面包，我会仔细的切片，精心的摆盘，然后送上餐桌。当服务员回来告诉我客人很喜欢这道菜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在过去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即刻的满足感和欣慰感。当然职业是因人而异的，他在这里找到的就是爽，马上就要爽的感觉。后来啊，他开创了自己的连锁烘焙品牌，已经在波士顿地区开了3家店了，而且还跟自己的丈夫创办了一个高级亚洲餐厅啊。就像当年雇佣他的那位厨师一样，他也开始雇佣渴望从事餐饮业的各个年龄段的员工，而且他更加坚信学徒制在这个行业极具重要的意义。这个跟我们中国有点像， 嗯， 我们中国很多大师傅都是拜师出来的嘛， 对， 啊，然后自己创办一个店，或者是去更多的店担任这个行政总厨的这个职业。他说，就我本人的经历来说，我也见过不少想转行成为职业生涯规划师的人，但是在工作一两年之后，他们说，哦，老天，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啊。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爱好当作职业，就会存在一种风险，因为你可能会毁掉你的兴趣。这不像在家里自己做个蛋糕招待朋友来吃，即使蛋糕做得不怎么样，他们照样会欣然享用，毕竟这是你的一片心意。在商言商则不同，陌生人花钱买你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如果你无法令他们满意，那只能自食其果。嗯，好，这书里的内容我就分享完了啊。 嗯， 我们也请北京来啊点评点评啊。当学徒，你觉得适合我们吗？适合中国人吗？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嗯， 尤其其实，嗯，在现在的环境下，大家可能都比较急，比较急躁。 嗯， 就是结合我们上一次分享的远见来看，当我们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拉长到45年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需要缓一缓。然后当学徒，我觉得给到了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让自己去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既可以体验到说我们梦想的那个职业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们的，然后又可以说去试验一把，对，就是两方都不浪费。 嗯。作者还谈到了做志愿者， 嗯， 还有就是谈到了模拟工作的体验。 对，嗯， 这个我们请韦青也跟大家来说说吧。 啊，模拟工作体验，这个就是像刚刚我提到的，然后作者说，如果你想要发现新兴趣并且尝试新的职业，当学徒和做志愿者是两种重要的短期体验方式，但是你也可能并不需要做出这种程度的付出，有时候一天的模拟工作体验就能让你收获到不少认知。然后这里面他也是提到了一位职业教练，这个职业教练回忆说，有位从事网页设计的客户说自己喜欢设计，但就是受不了一周5天都要待在电脑前。这位客户想要寻找一份更有创意性的工作，并且能有机会与更多的人打交道，于是他开始对花艺设计产生兴趣，并对这个行业展开了广泛的调研。在对这个行业做了10次职业信息访谈之后，他确信这个职业很适合自己，并且接受职业教练的建议，在这个行业尝试一天的模拟工作体验。 哦，就是你不要去做学徒，那时间太长， 对 不对？做志愿者也不能今天去明天就不去了。你干脆就是去体验 一天 啊，陪着他们去干一天活。 对， 然后他在这里面就说到，他说在那天上午的花艺设计工作体验之后，教练回忆说，这位客户问了三个问题：房间里一直都这么冷吗？地板都是水泥的吗？工作时一直都要站着吗？ 然后工作人员怎么说？ 工作人员回答说，房间一直都很冷，因为鲜花在低温状态下才能够保持新鲜，地板都是水泥面的，这是出于防滑的需要，因为我们要把湿漉漉的花束堆在上面，地面上会有水渍。我们一直都是站着工作的，因为要来回走动，并且还要搬花运花。然后这个故事就没有然后了。对， 挺好的啊。 嗯， 挺好的，就是了解一下人家的工作，也避免自己走进一个深坑，是吧？ 对。 嗯，那我也采访过做花艺的。 嗯， 人家还有好多他没谈到的呢，早上天没亮就得去进货。 这样的话故事可能早就结束了。 对，还有就是你看花好像一只一只很柔弱，其实你是做这个行的，你不能买一只，你得买很多，很累的，抱着 就还有体力， 还有体力。 嗯，哇， 同时还有很多的枝要剪嘛。 嗯， 所以说对于手啊什么的各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哎，所以你跟着干一天就知道了哈。 对， 模拟工作体验。当然这个呢，我觉得有些是会让我们体验的，有些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去。 对， 或者是没有熟人介绍的话，我们根本进不了身。比如说我想模拟当飞行员， 是 这个只能通过刚才你所说的职业访谈。 对，来了解一下。包括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公司，就是国外有一家公司会为你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模拟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哦，就书里谈到了，就是有这样的公司可以给你介绍。 对， 到那个地方去实习。 是，他这儿就是说到说，如果你梦想中的工作离你所在的城市距离较远，也可以利用这家公司提供的职业体验服务。 嗯， 然后这家公司就会提供你一些这样一些尝试的机会。另外呢，这家公司还提供这些花费较低的电话和视频的职业指导。 哦， 对， 哎，我觉得这本书里谈到的这个对我来说挺有启发的。 嗯， 我们职场帮忙团可不可以搞一项这样的业务？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你想体会什么？我去帮你联系， 对， 是不是？ 对对对，真的、 挺好玩的哈。 嗯， 啊，好，那我觉得作者谈到的有一个观点我很欣赏，我也在书里划下来了。他说，你要清楚，转型之路不一定都是直线的。他说，有一位资深的投资银行家，后来转行到了能源效率领域。他说，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前进3到4步，就必须先退后一步。如果我声称自己实现了一次横向位移，其实是不对的，实际上是我退后了一步。但是过去多年，我从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获得了丰富的职业经验，即使我退后一步，也能够更加快速的前进，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 嗯 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想往前迈一步，甚至更多，但事实上呢，就是说你要做好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段啊， 暂时的一个暂停或者是退后， 对，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就比如说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哈佛大学毕业生，他做咨询，那收入多高啊？他去做学徒，且不说累不累，收入肯定没有那个高。所以从收入增长上来说它是退步了。 嗯， 但是从经验上来说，从行业的这个 拓宽了一个， 对，它实际上是在进步哈。 对， 嗯，非常感谢作者哈，给我们这样一个测试自己职业路径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作者所谈到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找行业的精英向他请教。 嗯，对，在这个书里面呢，作者其实提到了找到精英的八步法。找到八步，因为 当然这个有点美国方法啊。 哦，对，然后第一步呢，就是说找出你想效仿的那个人。 嗯， 就是第二步呢，是要确保他适合当你的导师。 嗯， 然后他愿意 花时间来聆听，帮你实现真正的追求。因为找到精英，其实你主要是想让向他请教嘛。然后第三步是要鉴别适合你的导师，并且要告诉他你想让他成为你的导师，这一点很重要。然后第四步呢，就是作者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找到一位适合自己的完美导师，那就可以从群体的智慧中学习，来组建自己的智囊团。第五步就是抛弃成见，去适应导师的风格，尽可能的向导师来学习，因为人无完人，有时候可能导师也有一些自己的 style 在。然后呢，第六步就是要创建自己的课程，带着具体的方向或者问题来向导师请教。第七步，作者也提到了，是不要辜负你的导师，在某一天可能你们会从师徒的关系来转到朋友。第八步就是要学会回报，这个学会回报是从一句简单的谢谢开始，我们要学会感恩，然后适时的为导师提供帮助。对， 现在也有这样的途径，就是你通过互联网付费的方式能够找到一些行业精英。不过你要花的价格呢，是从几百到几千不等。 对， 是吧？但是你如果说这次谈话或者见面对您来说有收获的话，那么你未来实现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几百块钱和几千块钱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好，那么关键是用不付费的方式怎么找到。作者谈到了一个年轻人的例子很有意思，他就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公司的高管。他就是费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他找到公司的这个电子邮箱尾号肯定都是一样的嘛， 是， 然后他就在猜这个高管的前缀是用他的名字拼的吗，那是他有简称啊还是有昵称啊还是怎样，他就一个一个的试啊等等，包括给前台打电话呀，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还真的找到了一位首席执行官，还跟他聊了好长时间，而且那顿饭还是那位首席执行官请他吃的。 对， 在一个高级餐厅等等啊。不过呢最后啊实际上才花了$17。为什么呢？因为那位大亨带他去的是一家他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小餐馆啊。你看看很有意思啊。找一个名人或者是一个精英跟你来谈话，你向他请教，但是呢还是有些事情是需要我们自己独自去体验和完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职业转型需要的技能怎么来获取，怎么与工作一起成长。 作者在书里面是举到了一个记者的故事，他的例子。这个记者呢，他本身负责过石油、电力、政府债券这方面的报道，这方面的主题其实是相对晦涩的。然后在这一行干了很久以后，这位记者对这个曾经梦寐以求的职业就产生了倦怠。然后就在这时候呢，他们公司决定要新增生活方式的板块，然后打算做关于美食和饮食物和美酒方面的主题。于是这个记者就毛遂自荐接手了新的报道任务。然后其实呢，这位记者对于追逐时髦的配料或者是明星大厨没有太多的兴趣，作为一名老练的财经记者，他关心的是美国饮食风潮折射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现象，这些报道正是最能激发他灵感的部分。然后新的职业领域对他在证券方面的报道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些商业人士也喜欢跟他聊天，因为知道他们知道这位记者跟其他的记者不一样，这能够让他跟业内的人士打成一片。这些商业人士有客户要到城里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打电话问他，让他来推荐一些好的地方 餐馆， 对，推荐一些美食。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这个记者他是一个财经商业方面的记者， 对吧？ 对， 但他呢个人又很喜欢美食。于是呢他想转型。他不是说像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那例子去当学徒呀，或者说去体验啊，不是，他是在内部寻找机会。 对， 正好他们有这么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栏目要 找人来 新的设立，是吧？ 对， 于是他去毛遂自荐了。这就是在内部实现转岗，然后呢 通过公司给到的一些机会和平台， 对， 来锻炼自己， 抓住这样的机遇。 那他最后去干哪？干什么了？ 他其实最后还是这两方面都在兼顾。 嗯， 一部分呢是他的主业，他本身的专业跟这方面特别的符合，所以他做起来得心应手。另一方面，这种美食这方面的一些素材又会提供他很多的灵感，所以两方面他都兼顾着，然后做得风生水起。 哦，实际上他这有一点兼职的感觉。 哦，有一点内部兼职 啊。 嗯，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跳槽和辞职，就是说如果你能同时兼着， 对， 那有一份工作是你喜欢的，那么也不用占用你特别多的时间， 对， 相对灵活的话，你不妨两方面都干着， 对，拓宽， 甚至对，甚至是有些人他们现在业余收入大大高于自己的主业收入， 是的， 到一定规模你再转型也可以， 嗯， 这是作者提供的第一种方法，兼职性的。 嗯， 第二种方法叫重返校园， 对， 我可以理解成考个研究生吗？ 啊，可以，就是拿一个证书这种的。 嗯， 然后作者就提到了说，如果你需要的技能无法通过发展第二职业或者是从事新工种来获得，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重返校园进行技能充电了。 嗯。 这个作者也在生前里面提到说，我们何时要去重返校园，它里面其实我觉得是主要有三点。一个呢是去一流的学校，这个一流的学校可能会提供你有价值的人脉，这个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是很关键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顶尖大学最好的专业，因为这个会提供你真才实学，你有干货，你有内容，你有技能。然后还有一个条件是在于说，你不得不获得一个学位，就是有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岗位它的 门槛 就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要重返校园了。 下面这段话我特别要跟那位那些想要考研究生、想要考 MBA 的朋友分享一下啊，我认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非常重要啊。这段话是作者说的，他说经常有企业高管向我咨询需不需要再去读一个研究生学位啊，他们感觉自己的事业止步不前，想知道如果读个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组织心理学博士或者是新闻学学位，会不会对他们的事业有所推动。的确，一流的学位的确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人脉关系，所以我绝不建议任何人拒绝来自哈佛商学院或其他精英院校的教育机会，就是第一个要去顶级的。 对， 但是除非你想学的是顶尖大学最好的专业，否则我一般不支持你重返校园。有的人的学历尽管完美却完全没有用，我的直接经验告诉我，硕士学位并不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技能或者能使你获得更多的尊重。在商界真正重要的是真才实学而非学历啊。同时你可能还要承担一些什么学费之类的、啊、 对 对，所以他的这个建议我感觉同样适用于现在、啊、 对，蛮实际的， 就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实用型的国家， 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启发。其实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把这个复制粘贴给我妹妹，然后她因为那会儿她正要在想说自己要不要考研啊、 嗯、 然后这种的情况我就把这个粘给她，我说你自己来看一下、嗯、 对、 嗯、 因为作者呢他其实接触到了很多的这种大型机构，谷歌、世界银行、微软、摩根士丹利、福特基金会，还有这个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对， 所以他说的话 可信度、可靠度很 那，对吧？至少你在这些顶级的机构里面是没有用的，你可能骗俩小公司还有点用。 是， 好，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啊，进入尾声。不过呢，在最后还有一个转型的例子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些技能可以转型，但还有一些看似不相干的职业怎么转型？就有一个法学家，他要转型做葡萄酒， 对。 哎，这个你看法学跟葡萄酒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却实现了他的成功转型。 对， 最后我们请北京来说说。 嗯，作者在生前里面提到的这一个从法学家到葡萄酒专家进行转型的一个人物就叫格拉尼克。 嗯， 然后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 职业一点的关系真的是很差距很大。 对。 然后作者提到了说，首先呢，就像大部分学者一样，为了便于研究第一手资料来源，格拉尼克接受过语言训练，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罗斯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还掌握了少许意大利语。他发现这一点让他能够跟很多葡萄酒原产地的酿造师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因为有些种植者们不会说英语。这一点是一个技能转换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格拉尼克也意识到他品鉴葡萄酒的能力受惠于自己的法律教育背景。葡萄酒酒样的分歧需要运用演绎法，而这也是律师必备的技能。他可以运用演绎推理的方式对葡萄酒样进行分解。还有格拉尼克在辩论方面的训练也增添了他在评鉴葡萄酒方面的优势。向非专业人士详尽的解释复杂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际的技能，并且很多人都不具备。更有还有一项特别有趣的反转技能是格拉尼克能够再次发挥自己写论文的专长。事实证明，要获得葡萄酒大师这样一个严格的专业头衔，必须经过多年的学习，参加一系列的考试，并且写出一篇关于葡萄酒的论文。这些所有的相关的内容帮助这个格拉尼克然后在第二职业中快速起步。 你看啊，他原来呢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博士是吧？ 对。 那么他还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也是这个跟法律有关的论文，但是啊，他考虑的是要进入新的领域，葡萄酒品鉴，是不是？那么刚才你所说的这些能力，他竟不是去又上了一个什么博士啊， 对， 又去实习也好，又去找人这个体验介绍一个新的这个尝试啊，没有，他是把原有的技能迁移过来了。 对， 就是如果说两个职业看似不相干，但是是有些技能是可以从中为我们牵线搭桥的。他的这种技能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个是语言，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逻辑分析能力， 对，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 辩论， 或者是他的口才， 对， 能够把复杂的问题通俗化，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能够写论文，他有一套写论文的方法， 逻辑。 最终啊，他成了一个葡萄酒，叫做伦敦葡萄酒专家学院北美地区学位论文协调人。所以我感觉就是看完这本书，真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能还没有被开发。 是的。 好了，今天节目即将进入尾声啊，还有一个小环节呢，我们留给大家在书里去寻找，就是怎么告诉别人你的新身份，是吧？作者写了一段话，他是引用一个斯坦福教授的话，说如果人们认为你在一个领域表现得很出色，那么你在其他领域应该也会做得很好。人们倾向于认为优秀的人具有一套适用于普遍领域的卓越才能啊，就换句话说，大家都觉得你干这个事儿成，你干别的事儿也都成， 对，靠谱。 那么在已经实现了前面的转型之后，你要利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迅速的在你新的这个身份和新的这个领域里面啊，打造出你的个人品牌和空间来。好，谢谢伟青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团分享这本《深潜》，也把这本书呢推荐给在节后啊打算要转型的朋友们，祝大家好运。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见，谢谢。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